way what I can. Cause I won't hesitate, say your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dopest of dopes. Your eyes, your face, your smile, and even your curves got me feeling, baby, you on my nerves. I'm hopeless, feeling for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and save us with the hate of your love. 我很确定，就是你让我失眠，一睁眼，闹钟都是你的脸，终于相信。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时候是这么样的感觉。 手比较好过。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于是彻底放松，三分钟。 自从有往之前